速和决定性的胜利，必须以压倒性的武力制胜。白恩斯补充，北京亦可能已经意识到必须打信息战，并尽一切努力强化经济，抵抗可能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又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2点，跌167点，成交金额2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1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8。跌4.8，友邦保險80.7跌咗2.45，美團194.3跌4毫，阿里巴巴102.1跌1，盈富基金21.24跌2毫，網易150.9升咗7.1，京東集團247.4升8。药明生物82.3升2.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409，瑞士法郎8.083，澳元是5.411，加元6.096，新西兰元4.886，欧元是8.005，每百日元对港元5.6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5点，跌24点。港金报158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2.5美元，卖出169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红磡的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着文泰街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着文泰街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没有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候，就必须要在黄色停车线前面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后才好开车。好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四继续陪下啲老友记，我梁继章。 哇，今日好快又到咗礼拜四啦，吓、 哎！彭彭姐， 系啊，我系悠悠啊，大家好。 早晨，我系练歌强。 你有练歌？ 有啊。 咁乖咩？我琴日先录俾你做。 系啊，你琴日录，琴晚仲唔练？等几时啊？ 不过咁， 你听唔到听晚啊？你个样系懒。 系咪等听晚定星期六晚啊？ 哇，好好有气势，佢今日好有气势。 听日有 波王嗱，首先咁讲，我呢、這个世界咧系咁样，人哋唔系睇你个过程，而系睇你出嚟嗰个结果嘅。你练咗一千次，出嚟都系甩甩流流啊，捉唔到啊，咁都系其实即系，我唔系话你啦，我相信你练得咁好，听日一定表现非常出色，一定即刻系四个唱片公司喺出边等，马上去表示啊，即刻。佢即话咁啦，我 错， 即系我好相信你嘅。 签咗佢之后，但系就摆埋一边， 希望 佢唔好误会。 一签即刻入雪柜，即刻入去。 我今日想赞下佢，佢嗰条喷水池边真系好有性格。 喷水池边， 你嗰条 系啊， 一督嘢向上喷， 几好睇， 好好有嗰啲青春气息。嗰日先有人咧，嗱，我真系问下你啦，你记唔记得你影我张封面上去踩单车噶？ 记得， 系啦系啊。 话说当时， 当时系啊，二十出头定系几多啊？定十八啊？十八定二十？ 冇噶，我差唔多二十出头啦。 哇，嗰个清洁嘅样，你见过未啊？ 未见过，未 啊你？作為朋友，你冇見我嗰張封面咩？著條牛仔褲，著條吊帶牛仔褲，踩單車嘅，係啊，因為好多咧人有我哋啲舊相，即係好似嗰日有人擺你張舊相上 Facebook， 我都你自己都唔記得。 我曾經靚仔過喎，我嚇一跳 嘅。嗰張叫靚仔，靚仔噶啦。 對於佢嚟講， 嗰張叫靚仔噶 啦。梗係啦。 系咩？ 唔系啊，你唔可以同出边嘅人去比较，你只可以同佢自己去比较。 出边嘅人系咪等于正常人啊？你 诶，唔好咁讲，即系其实你唔应该同出边嘅人比较。嗰、那个人佢有冇靓仔过？哦、应该同佢自己比较。 佢今日咧系都靓仔，不过平添咗啲风霜。 咁又唔可以咁讲，唔、哦、可以咁讲。即系我识佢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佢样衰噶啦。坦白讲，同埋你知佢咸湿嘅。 嗱，你又唔可以咁讲。 嗱，你 我代表我自己。你唔可以咁講，因為 嗱， 你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啊！ 係啊， 被告， 你係鹹濕㗎， 我代表你，係我係黃璐律師，我幫你講。 哦 ，OK， 好好好。 呢一位指控人，請問呢個場面人有冇鹹濕過你咧？ 我冇指控佢，我只係話佢個樣俾我感覺， 即係純粹嘅感覺啫，冇實際。 所以你唔需要咁認真啊！我只不過覺得嘅就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我識佢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佢係咁嘅人咯。 嗯， 我想撤換呢個律師， 係咪啊？你覺唔覺得啊？其實我冇佢俾我感覺啫嘛，我冇話佢搞我。 咁好啦，我哋今日一齊澄清咗。 哇！ 無論點都好，呢個節目就係咁樣嘅。开开心心，每日你又笑下我，我又笑下你。 你又开心得过你， 你开唔开心啊？你个课程咁松散。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 O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I said I love you, that's forever, this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 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咩叫課程鬆散啊，阿馬老師？你咪有笑人， 佢仲讲喎，寻日 踩多 去咗，补 多补多一枪， 黑家婆都冇嬲，系咪？ 好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天气好热，吹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本周余下时间到下个礼拜都系热噶啦，市区最高温哇35度，一齐听住风骚快 活啦，浸湿。 哎呀！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仔女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一首歌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㗎啦。咁最近呢係睇到一啲新聞啦，就为一位中学嘅男仔呢就同平机会有少少投诉。咁因为觉得呢其实呢一样嘢都唔係今日㗎啦，即係喺我读緊中学嘅时候都已经有一个叫做长发标准嘅。我最记得嗰陣时呢，我唔知有冇同你讲过呢，因为一般男仔唔可以咁讲，即係有啲男仔啦，好似一刀切咁样。有啲男仔喜欢留长啲嘅，感觉好似有少少 型啲 咁样。 嗰、那個年代嘛， 係啊 係 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因為我想留長啲啊嘛，咁我就將嗰個頭髮咧撥去耳仔後邊，感覺上好似冇咁 露耳咪冇咁長咯， 係啦，好似掩藏啲啦。咁、那個副校長我仲記得係余生啊 Raymond 走埋撥翻嗰頭出嚟。你睇下你，你睇下你， 佢撥 係啊，佢撥我睇，撥我底牌啊，一攞個底牌，你睇下你冚曬耳仔，你仲唔剪啊？我唔都冇記錯咧，仲咩間尺嚟度啲滴水嘅？係 啊，即係有幾長有幾短。你係九龍嗰邊咧， 其實我都試過咁。 係啊， 我同阿小強就同一間學校，不過一個九龍，一個香港， 一個分校。 啊、我哋係真係冇頭髮嘅限制嘅。 係咪唔同㗎？其實兩間 唔係一樣 的，我知啊， 一樣，但個管理。我諗會有少少 唔係好同嘅，我覺得就香港嗰邊應該感覺上覺得好似係嚴格啲嘅，係咪啊？ 但係 你九龍呢邊收得你啲生嘅話，都應該係比較鬆散㗎啦。 鬆散 係啊，好似課程一樣。 你又話唔講？喂，原來佢嗰把匕首啊，原來個匕首收喺裙底啊！哇！我齋手啫，佢擺裙底。 鬆散， 無端端就一下， 係唔緊要，唔緊要。嗱我。肯定我哋九龙嗰间学校咧系冇头发嘅限制，完全冇。 你留到好长都得，男仔 去到 我唔信， 冇可能。你试下 我搵翻嗰啲校刊俾你睇啊！ 校刊影曬嗰啲。 最長嗰個邊個？ 班上。即 有幾長啊？男仔？ 同温啊嗰啲一樣。 有冇可能、啊？ 有冇可能、啊？ 輸到，輸到， 輸到。 好，你話 我真係輸到。 你話咩？ 一餐。 你咧？你都留咁長？ 十個菠蘿包。 十冇一餐飯。我係因為我啲頭髮太薄太亂啦， 佢留唔到啫， 我留唔到， 我真係好難相信喎。 係啊， 因為 我 都 係 算係一啲嚴苛嘅嚴謹啦，唔好話嚴苛，嚴苛 一啲都唔嚴。高踭鞋啦， 我真 係 覺得就係你哋嗰一間同你嗰間咧，好似係兩間唔同學校咁嘅。你如果咁樣講出嚟嘅話咧，你係似讀一間非仔學校，即係、 啊、 所謂我哋以前講係 啊，我媽都懷疑 我，又唔可以咁講，因為頭髮長。都唔等於佢係一個飛仔嘅， 啱。但係嗰陣時個形象啊嘛， 唔 係 啊，我嘅意思係加加埋埋佢所講嗰啲嘢，例如佢又可以著呢個咩喇叭褲啊， 係啊，大喇叭褲啊， 高踭 鞋啊， 我哋嗰邊都有人著。 咁仲唔飛仔？ 我哋嗰邊都有人 著。又可以留長頭髮，成個温拿咁翻學，哇！阿倫咁樣喎，你仲唔飛仔？ 大兩身衫。 是不是 扣少扣少两粒， 因为嗰阵时个个都系咁嘅。 系啊，我哋好 free 噶，真系好 free。 嗱，服裝咧，我哋嗰邊咧，其實有人係咁嘅，譬如包括咧嗰個西裝後邊咧嗰個叉咧，開十二寸，我有個同學開十二定十八，我唔記得。 有咩好處啊？ 喂，型潮流冇好處壞處㗎。 我未見過呢， 即係好似件西裝俾人 問題係你 抹開咗，抹開咗一半，半 入好大， 差唔多去到條頸咁滯啦。 變咗件褸喺個斗篷咁啊！ 咁我唔可以答你。 校長話：，即幫你整翻條拉鏈。 我唔可以答你有咩好處，但係總之就係、是。佢覺得 呢個潮流我 miss 咗， 即係等下我問你啦，你嗰個領咧又好尖好長噶嘛，即係領 恤衫領， 恤衫領， 係啊， 有咩咁有咩咁好睇啫？ 嗰時興啊嘛，你冇辦法 嘅，係咯，興就係、是、就係、是、好好就係型噶啦。 最慘我哋咧 form one 嗰時咧興大領，去到 form four 興細領，淺曬 啫， 又再改，係啊， 嗰陣時好興做恤衫， 都係咁改啦。 啊、我哋咪去兩街咯，去廟街咯， 啊、 去做 我喺大笪地做咯。 你係做校服啊？ 因为嗰时系兴噶，好多嗰啲时装店，一幅幅布咁冻晒喺嗰度咁样，档口嚟嘅啫，唔系铺头。 但系档口啦， 但系地嘅档口，一幅幅布咁，你拣布料咯，然之后就，师傅帮我度啦，要大领，几多寸领我都唔记得，整好大噶， 三四寸， 怼到怼到个膊 荷叶咁， 系啊， 怼到落膊头噶， 系啊， 你睇翻而家温拿嗰啲啊，就系、是、咁。 我知我知。 嗱，仲有我哋有一个教英文嘅老师，佢都系留长头发， 我型啫，教英文。 好型 咁、老师就系咪应该更加唔应该咧？你咁样你冇一个好嘅， 佢真系， 所以佢哋就 系 咁咯。 系啊，佢揸 老师都可以咁， 佢揸架 Jack 架翻学。 O、okay、K 啊， 你留意佢揸咩车添？ 各全校都知 啊嘛， 一个自己一个老师一个房，几型啊，真系好型。佢教英文， 哇，一个老师一间房啊， 系啊，超型。 你咪好想读佢。 咁又唔 係 嘅，即係覺得你嗰、啊、可能因為你嗰邊嘅空間比較大， 係係啊。 咁點解咧？咁啊點解咧？ 校舍大咯， 我明白啊。但係咁點解會？我、因為捉唔到佢哋啊，所以真係睇唔到。 校舍大咯， 關到領都睇唔到。 喂，咁女仔咧？女仔會唔會覺得有啲咩地方唔公平？ 嗱，講真，我以前嚟講嘅話咧，我係唔會夠膽喺個校服嗰度咧就做手腳嘅。但我見到唔夠膽，因為我覺得佢就係校服就係校服，有好多女仔都有。我係話我唔會啫，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型。唔係仍在一時，你反而就係應該係換咗，即係應該係做翻咗翻完學之後放學嘅就即刻第一時間換校服，咁樣嗰陣時候先至揾嚟型咯。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你所講嘅，就係有好多個女仔佢都會咁樣做嘅，就係、是、其實條裙咧基本係有身即係有長短嘅，佢哋嘅就會係放學之後嘅話古惑的裙，佢哋就會係 好多呢啲，我諗老師都知嘅。 跟住咧就會有啲魔術貼，有啲魔術貼喺裏面嗰度咧就係咁樣全部咧就 縮起佢， 係啦， 我知。 咁如果咧就見到有校務處嘅一啲即係 訓導主任， 訓導主任企咗出嚟嘅話咧，佢哋就唰一聲，條裙就會變長噶啦，好叻嘅， 好正啊！ 仲有就係古惑的校章。 古惑的校 章，校 章 都要 搣得甩嘅， 因為有去某啲地方，尤其是你打機嗰啲機鋪係唔准有校。 但你就算搣咗個校章，你都係校服嚟㗎。 但是唔覺嗎？男仔、男仔佢就係變咗恤衫同西褲啫嘛，係啊，咁佢、校長佢就一撕開，或者係白紐嘅。 其實咧，呢古惑啲校長我嗰時都係，但就唔係因為要古惑啦，係因為洗衫嘅時候咧，阿媽話咧，如果你掉埋嗰個恤衫連埋個校長咧，個校長會甩色啊、攣咗，所以咧洗衫之前就搣走佢，白紐嚟嘅，搣走個校長先洗咯，即係得件白恤衫。 我哋嗰啲係鐵校長嚟嘅喎， 兩樣都有，有布校長有鐵校長。 我真係覺得好懷疑啊！ 你覺唔覺得好多嘢都唔相同。咁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嘢咯。佢哋就係方便自己就去做嗰啲壞事嘅時候嘅話，唔會俾人抄嘅。其實真係好曳啊！所以我一講， 其實讀書個個都係咁噶啦。青春就係咁。 我理身啦，我完全冇做過呢啲嘢噶。 我都冇， 我冇啊， 我 唔夠膽 嘅。 我都係乖嘅。 我都有少少曳嘅。 頭髮就試過咯，有一個女仔，只不過因為長頭髮，咁同埋佢係咩咧？天生鐵線頭，即係其實阿周慧敏嗰陣時候啲鐵線頭，佢就用好多好多條嘅橡筋咧，先至可以將佢嘅頭髮咧就順服。點不知佢就俾老師鬧咯。但係咧，佢就 咁都唔得， 所以佢就喺度據理力爭。佢話因為我個頭髮係要用咁多條 橡 筋扎扎扎扎好多條細邊邊，我先至可以將佢變細咗個頭，即係阻唔到啲同學喺後邊嗰度睇黑板。你明唔明啊？ 明白。 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咧，都係 打唔甩。 OK 喎、 哎。Ok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宣布大熊猫安安离世，享年35岁，等同于人类105岁高龄。园方表示，安安的健康状况在过去几星期慢慢转差，食量逐渐减少，星期日开始完全停止进食固体食物，只是饮用食水和电解质饮料。它的活动量亦大幅减少，可做的治疗方案仅限于减轻不适或紧张情绪。海洋公园和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兽医在征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后，让安安接受安乐死，令他免于痛苦。海洋公园今早8:40为安安进行安乐死程序。安安和雌性大熊猫佳佳在1999年3月11日一起抵港，是中央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2周年送给香港特区的礼物。佳佳已经在2016年逝世，享年38岁，是全球在人类照顾下最长寿的雌性大熊猫。东华三院黄弗兰中学一名中五男生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学校禁止男生留长发的校规，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投诉获受理并正是调停阶段。平机会行政总监朱崇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男女头发长度的要求是否算是差别待遇，他说不评论个别个案，平机会的角色不是判断是与非，而是希望以调停解决争端。每宗个案会考虑不同因素，包括社会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和法例要求等，要一并考虑。朱崇文又说，调停如果不成功，投诉人可以考虑如何处理，如果继续追讨，亦可以要求平机会提供法律协助。若有申请，平机会会审议是否需要资助。若果委员认为需要，平机会变成被委托的律师，亦可外聘律师打官司。法改会建议针对5类电脑网络罪行制定全新法例，咨询公众3个月。法改会辖下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成员陈正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现行有部分法例以监管一些网络罪行，但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法改会参考欧洲布达佩斯公约公认的5类电脑罪行，建议制定全新法例加强规管。被问到如果涉及公众利益是否可以免责，陈正龙说，何谓公众利益有时难以衡量，而在获取有关资料的过程中可能涉及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因此今次并没有写入建议的条例中，涉事的人可能将来需要说服法庭，再由法庭作出决定。江苏连云港市多个乡镇遭受龙卷风吹袭，导致1人死亡，25人受伤。 事发在昨日，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初步统计2272人受灾，超过3000间房屋受损，农作物受灾面积3700几亩。灾情发生之后，连云港市委市政府迅速回应，组织应急供电、医疗等部门人员赶往现场，伤者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正有序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同埋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32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4，跌7.2。友邦保险79.5，跌咗3.65。美团系193.5，跌2。阿里巴巴101.7，跌5。盈富基金21.16，跌2.8。网易149.3，升5.5。药明生物81.4，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0.4仙。京东集团246.2，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41，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7点，跌22点。港金报158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3.28美元，卖出169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红磡的德文街有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文泰街的慢线封闭，都是一带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葵涌道马街列桥底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劇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在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阿杰啊，你做水电噶嘛，帮我拉多两个插头啦。 好简单啫嘛，我拉咪得咯。 强叔，你喺第二个平衡时空嚟噶咩？电力工作啊，系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做噶嘛。 电力工作嘅时候啊，如果有意外，可大可小嘅，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都系我嚟啦。 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关制上锁贴告示，电力工作莫轻视。我系海俊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第二人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头先有讲到啦，就系、是、话会觉得咧喺以前读书啊，甚至乎出咗嚟社会度做嘢啦，你会觉得其实有啲咩嘢，我都仲系未能够做到嘅就系、是、男女平等嘅咧、 其实我觉得男女永远唔会平等嘅，不过问题就系点样喺嗰个汉子唔平等嘅时候咧，应该咁讲就系话，虽然唔平等，但系有啲嘢对你哋女仔唔平等，有啲嘢对男仔唔平等，咁于是拉扯嚟计咧就叫平等啦，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咁讲啦，你冇办法，真係冇办法平衡到啊、总有高有低咁样。 即係举个例，譬如如果喺街上边吓一个陌生嘅男人咁样掂到女仔一个身体上任何一部分呢，咁佢就有坏嘅企图啦。 係啊， 但係有时唔觉意女仔都会㗎嘛，譬如你行路揈手揈脚，我都试过俾人打到啦，係咪 係呀，好痛㗎喎，原来。 係啊，咁你可唔可以咁梗係打到啲敏感嘅地方啦。 手框手都好痛㗎。 手框手就 手框手就肯定唔係有啲咩特殊嘅。 但就算是打到一些不应该掂到的地方呢，你都很难定性说喂、姐姐你非礼我，你没人信你的。所以这个不是不平等，是不是、 这个我同意的。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是女仔非礼男仔呢？ 可以的。 是不是你不舒服你都可以有这种感觉的。啱啱同埋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是这样的，我延伸阅读一下。有时候我会见到的就是有一些女仔的 fans 呢。哇！冲上去， 对啲偶像， 有时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啲男仔嘅偶像都会觉得唔舒服噶，系咪啊？所以即系我知道嗰啲系你嘅 fans， 但系其实有时候我谂都应该要尊重一下嘅，就系佢自己个人嘅一啲感觉。 嗱，呢个例子举得好啦，如果男 fans。夹硬锡个女歌 星，一定唔得， 唔得啦， 四个人拉开， 保安已经扑上嚟啦， 同埋已经变为非礼啦。 但系倒转，点解你会见到嗰有时你见到都系咁样噶，啲寒星嚟咧，跟住你咪啲男啲女仔可以上到去嗰阵，又揽啊，又锡啊，又摸佢啊，我都见过啊，摸都有啊。之后我就见到，似乎喺呢一方面嘅 security 咧。摸的意思梗系唔系嗰度哇， 即系企住只手啊咁咯。 系啊，即系咁啊，即系 可能扫下个胸膛， 摸下个胸啊，明唔明啊？点解 掂下佢啊？ 系啊系啊。 你有冇谂过佢嘅感受咧？其实佢都好惨噶。 系啊。 咁我就会觉得就自从咁样之后咧，就太疯狂同埋太热情之后咧，就乜嘢都唔俾啦。就只可以就企喺側邊嗰度，咁有一啲嘅佢嘅經理人又好，又或者咩講到明嘅，就係我唔可以俾一啲嘅 fans 嘅話會衝上台。 其實危險嘅嗬，你唔知嗰個 fans 係咩人， 唔知㗎 咩嘢。 喂，其實仲有一樣嘢唔公平嘅嗱，首先講就係如果有個女仔，其實都幾多啲例子啊，著成套西裝啦，即係好男性嘅打扮咧，你又覺得冇乜所謂，你可能仲會讚佢，咦幾型喎咁。 中性打扮 係啦，如果阿馬小強啊或者男仔啦，即係嚇著條裙啊。 啊，或者化少少妆咧，你系会即刻有啲异样嘅目光，我觉得就 系、 啊。你觉得会唔会？ 用个 G 字嘅字嗰个字嚟去话佢咯，系咪？做咩你唔得啫？系咪先？有边个讲嘅就系男仔唔可以着裙啫？好睇咪得咯，睇哥哥。 咁我真系想试下。 咁又咁冇。 嗱，哥哥着又唔同喎，喺舞台上咧，大家个包容度或者个接受程度多啲嘅。 系啱。 但如果你现实生活，你真系着条裙咧， 俾人歧视咯。 嗯，人哋会觉得你系一定冇咯。 系啊， 唔好话裙添啊，你化妆咋？男仔你试下化咗妆啦，你翻工你即系画眉啊，画即系粉啊嗰啲，人哋都会觉得好奇怪。 所以你咪讲得啱咯、啊，你又见到好而家有好多嗰啲即系男团，佢哋都化妆噶。系嘛，都炒好高噶。 嗱，你化妆好小事。如果依家咪好多女士着嗰啲超级热裤嘅，如果你话有个男士着一条咁嘅超级短裤，你会觉得点啊？ 喺街度行你 系啊，行你我，你会觉得点啊？呕心啊，真系呕心啊！ 咁你可以 望， 咁你可以唔望嘅啫。 唔系啊，总会有啲异样，跟住有人影佢啊，咁样嘅，实有噶，系啊。咁点解佢唔着得短裤咧？ 系嘅，衣着打扮系好唔公道， 好唔公道， 系啊，好唔公道。 好似我身边，即系我屋企嗰个啦，成日都话其实好唔公平啊！我点解啊？女仔咁热咧，仲要一定要戴个 bra。佢话男仔咧就唔会有呢个辛苦，因为我从来未试过呢啲嘢啦，我就唔知道热天系咪真系会对你女仔嚟讲一个额外嘅。 梗系会啦，束缚嚟噶嘛。 束缚或者真系会觉得好辛苦。 湿滴滴咁样有撇嘢喺度箍住，搭住喺度。 我哋真系系嘅，即系我哋 feel 唔到嘅。 明 白，系咪先？你从来冇谂过噶嘛？即系嗰种辛苦程度。 系噶，所以冬天好开心噶。 嗯。 有时你着到只种咁样嘅话咧，你真系会唔 好保暖。 唔係你著到著腫嘅時候，你就可以有時未必 一 定要係啦，咁你就唔戴啦，咁你會舒服好多咯。但係你夏天你已經熱辣辣嘅啦，你仲有啲嘢箍住，但你試下唔戴啊，你出到去嘅就哇，所有嗰啲眼睛全部都向你同一個位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騷擾咯。 除咗衣着之外咧，行為方面都係嘅。譬如舉個例咧，如果你喺啲公共食嘢嘅地方，你見到個男士嗰啲叫咩狼吞虎咽咧，你又會覺得誒冇乜所謂啦，男仔。但係如果個女仔，食得好粗鲁嘅嘘嘘声咧，你又会觉得哇，女仔食到咁，会唔会啊？ 我又未必会吓、因为 食嘢啫。 小强都系咁咯， 佢系男仔嘛，因为佢系男仔咪上咯。但如果 女 仔 咁啊， 系啊， 是呢上嚟啦。 即系你会觉得女仔应该食得斯文嗱，即系我听上一代嘅教诲就系咁啦。女仔食嘢斯文啦，唔好食咁快啦。系一个说话啊嘛，男仔食饭跳过凳啊嘛，女仔食饭磨穿裙啊嘛，即系女仔食饭 冇听过喎、 啊。我啲阿嫲讲嘅，即系我阿嫲讲嘅，佢话男仔食饭咧， 元朝嘅说话又 系啊，跳过凳即系 friend 一声已经食完啦。女仔食饭咧磨穿裙咁耐咁样。 哦，明白。 呢样嘢咪就系唔像，我冇，我冇吓、啊，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男女食嘢都应该要有 manner。 冇错， 呢一个系家教。 另外有啲咧，譬如话硬脚啦，你见到个男仔硬脚，你可能觉得冇乜嘢。但如果你见到个女仔硬脚，就好似搞错啊咁样。 系冇错，你觉得佢 系啊好粗鲁啊？ 男仔咧应该帮女仔拉凳啦、拉门啦咁样，但女仔就好似唔需要做呢样嘢咯。 唔需要，冇所谓啦。 我觉得呢一样嘢又唔会话即系公唔公平 啊？ 你唔做都 OK， 系啊。但 系 当你追我就要啦， 系咪？ 呢啲嘢就喂喺爱情当中就更加好公平啦、 啊！ 愛情當中，男仔送女仔翻屋企應該， 啊、 但好少有女仔送男仔翻屋企。 我唔需要啦， 咁、又未必需要喎。睇下我自己住幾遠啦、 啊。係嘛？ 若果我真係我自己覺得，我而家咪就住得好遠咯、啊。如果我要佢千山萬水送咗我翻屋企之後，佢先再翻屯門， 真係唔好啦。 咁就真係唔需要了、 啊，真係唔需要啊！嘥時間。 即 係 呢啲嘢咧，我就未必需要喺呢一啲位嗰度去爭取公平，係、嘛？但係我覺得有一啲嘢係必須要公平嘅，就是、我覺得同工同酬係需要嘅。即係如果你呢一樣嘢講，我講緊係機會要均等，而且你嘅待遇亦都要均等，不能夠因為嘅就係女仔佢就可以要收平啲，男仔嘅話咧佢就可以攞多啲錢。 冇錯啦， 呢一樣嘢係我成日都會覺得係好唔公道嘅、因為大家嘅能力都係一樣，我先至能夠坐到呢個位。咁點解係因為嗰個 gender 嘅關係嘅話，所以我要收少啲錢咧？呢樣嘢係真係好唔公道。你就係睇演員就已經知道啦。 冇錯， 男性演員同埋女性演員佢哋收嘅錢就係爭一橛啊！ 支持男女平等吓，亦都希望男女互相尊重，大家嘅不同。三十二度气温，我哋带嚟嘅 face to face。 是困倦，不相信已分开过一段，还是陌生了，想怀念。只想 在已半天，昨日仍然在今日暖。 Face 嘅旧歌叫做一些，三十二度气温，听紧风骚浮人。网上情，不评价别人是修养，不理别人的闲言是修行。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对小夫妻冇咩钱，结婚之前入咗间珠宝店。呢间珠宝店据说嗰啲价格比较低，百零美金就可以订一个戒指。嗱，当然咁低嘅价钱买嘅戒指唔会有钻石啦。有一日，当呢个小夫妻入去买嘅时候，个店员就话啦：，哇，系乜你个丈夫用咁便宜嘅结婚戒指嚟同你结婚嘅，太悲哀啦！呢个未来新娘觉得好唔开心，听到咁嘅说话，后来就摆上网啦。呢个女仔仲话，结婚唔一定要好贵戒指或者好大嘅仪式，事情嘅结局就系婚礼如常举行。而珠宝店都公开道歉咗啦。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是，唔好用你自己嘅眼光去评价人哋嘅生活，因为你根本唔懂人哋嘅幸福。有啲人总系有一种习惯，将自己眼中嘅幸福定义为人哋嘅幸福，于是就会觉得，哎呀，佢真系惨啦，佢唔够幸福，唔够完美，唔够好。其实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你唔系佢，冇办法揣测佢嘅人生。或者调翻转，喺你眼中嘅幸福，对于佢嚟讲系一文不值呢？不评价人哋嘅生活，因为生活唔系你，唔好操心人哋嘅生活，所有路都系由佢哋选择。我哋心目中好多人咧，经常打住我为你好啊，我想你幸福嘅旗号，就讲好多嘢。但系当人哋决定喺自己嘅生活安心享受嘅时候，

咁啊，对于喺呢个，虽然我即系冇真正去，我睇过一次，但都好多年之前啦、 嗯， 我都唔记得嗰次系咪安安添啦。咁、但系我相信，即系等于以前丽苑又大笔账，咁大家都会同佢有一份好特别嘅感情嘅、 天奴嘛，系啊，咁、安安，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喺海翠公园嗰度系曾经同佢哋庆祝过生日嘅， 安 安每一年安安街街都会嘅、有时佢哋如果生日嘅话咧， 佢、又唔系人， 佢哋会整一只嘅就系好大个嘅蛋糕俾佢，个蛋糕系咩嚟嘅咧？其实咧就系、就系用一啲好多唔同类型嘅生果，佢哋中意食嘅生果，将佢雪到冰晒， 硬刮刮， 咁 样 就 等佢咬， 拱出嚟俾佢，系啊，咁样佢就会出嚟嗰啲就哇！ 好开心啊！ 就唱唱生日歌咯，咁样庆祝生日。 O、K， 好啦， 猫熊猫好可爱。 咁系今日嘅新闻嚟。哦，嗱，另外今日翻嚟爱好系列就 系、 是， 系啦，同大家要讲一讲有关嘅同花有关嘅歌， 花有关嘅歌曲。我见好多人都已经留言噶啦。O、K， 好，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中五男生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学校禁止男生留长发的校规，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投诉获受理并正在调停阶段。平机会行政总监朱崇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男女头发长度的要求是否算是差别待遇，他说不评论个别个案，平機會的角色不是判斷是與非，而是希望以調停解決爭端。每宗個案會考慮不同因素，包括社會的價值觀、風俗習慣和法例要求等，要一併考慮。朱崇文又說，調停如果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如何處理，如果繼續追討，亦可以要求平機會提供法律協助。若果有申请，评议会会审议是否需要资助，若委员认为需要，评议会变成被委托的律师，亦可以外聘律师打官司。澳门昨日新增12宗阳性个案，其中一宗是社区个案，其他在管控中发现，今轮疫情累计1795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3点，跌247点，成交金额4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35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8.2；友邦保险80蚊，跌3.15；美团192.5，跌2.2；盈富基金21.14，跌3毫；阿里巴巴101.7，阿里巴巴系101.8，跌4；网易148.8，升5蚊；快手82.9，升5.5；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2。药明生物81.5，升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11，瑞士法郎8.093，欧元5.414，加元6.099，新西兰元4.891，欧元系8.017。每百日元对港元5.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7点，跌22点。港金报158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93.39美元，卖出16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咁但系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嘅支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屈臣道。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文泰街的慢线是封闭，一大车多。另外在葵涌的大白田街就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一大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广场、金星阁、鲗鱼涌康怡花园 D 二座、大角咀中汇街1至27号、大角咀道141至147号中和楼、青衣长青村、青柏楼、将军澳广明苑、广瑞阁、长沙环海乐苑、海碧阁、荃湾沙咀道298号、翡翠广场、钻石山龙盘苑、龙壁阁、天水围天悦村、悦泰楼、东涌日东一村、善日楼同埋大埔宏福苑、宏建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土啊，佢好老土噶，净系中意啲旧嘢噶咋。 我呢啲叫有传统美德啊。 Alex 啊，佢好腌尖噶，成日都嫌三嫌四，好挑剔噶。 系你多嘢俾我挑剔咋。 超 B 啊，佢好天真好傻噶、啊，成日都问长问短嘅。 我呢啲叫做好学不倦，你识咩啊？ 我识、啊，总之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呢段康康就咩都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कोविड-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ਪਰਿਵਰਤਨਸ਼ੀਲ ਵਾਇਰਸ ਦੇ ਕਿਸਮ ਦੁਆਰਾ ਪੈਦਾ ਹੋਏ ਖਤਰੇ ਦੇ ਤਹਿਤ ਤੁਹਾਨੂੰ ਜਿੰਨੀ ਜਲਦੀ ਹੋ ਸਕੇ ਵੈਕਸੀਨ ਦੀ ਪਹਿਲੀ ਅਤੇ ਦੂ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ਅਤੇ ਸੁਰੱਖਿਆ ਨੂੰ ਵਧਾਉਣ ਲਈ ਵੈਕਸੀਨ ਦੀ ਤੀਜੀ ਖੁਰਾਕ ਲੈਣੀ ਚਾਹੀਦੀ 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Hi, 我就是 Uncle Ray。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呢个环节，爱好系列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一首同花有关嘅歌， 花花。 其实花咧真系好多好多，我最初仲谂下多唔多咧咁样，但系今日好多人都摆咗好多好多同花有关嘅，而花咧亦都可以同好多好多话题有关联，同人啦，同爱情啦。啊、等等啊，或者同花本身有關、嗯、我最記得嗰陣時候，好似羅文出嗰隻主題大碟都係用 佢借咗 花 嘅，佢借咗 係咪啊？ 有啊， 好多㗎， 全 隻 啊嘛， 咩紅棉 啊，花圍嘅位啊， 嗯，係啦，咁我諗呢一隻我揀嘅第一隻歌咧，我都有諗過會唔會同馬老師有相同咧？ 咦，你講嚟聽下，唔緊要啊，相同味， 食我 相同 播俾你聽得得， 好啊， 呢隻歌咧唔係喎，唔係紅棉喎。你 向日葵， 不如你估，你 估 啊， 估 向日葵啦，关正杰向日葵。 我估你会播，系咪都系呢啲罗文啊、关正杰啊咁 啲人 估 Winflower 嗱呢一个咧， 我估 Where for the flowers gone？ 我谂到啦，佢可能拣 YMCA， 系你啫，我哋又点会偷你 YMCA 咧？傻啦，我哋偷紧你就冇歌播啦。 系啊，佢就系想截胡， 唔会 呢个唔好， 又唔会去到咁样，系啊， 冇错，就系向日葵 啊，好听，好听，好听。我嗰次同你一人唱咗几句啊嘛。好，呢首真系好听。 关正杰首旧歌，讲到心爱的人就好似向日葵，路边的花已经被人摘去，送俾大家。 谁留意向日葵，已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谁留意向日葵，已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季，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阿 Sarah， 呢个系第一次听啊？呢、這个关智杰呢个， 我系有听过呢一只歌，但系唔熟咯。 嗯， 啊，我同阿 Michael 都好熟喎、啊，大佬呢只歌。 系啊，我唔知道啊，呢、這个应该唔系， 因为嗰阵时呢一只碟系系呢只歌唔系 好美美啊嘛。 但系因为呢只碟里边都几多好听嘅歌，咁、 啊、 有时 首歌 以前我哋系会逐级听下佢噶嘛。 你介绍下，我唔会噶。 嗱，你唔会噶？ 哦，唔会。 有天龙缺啦，有新变色龙啦，有楚留香啊，最吸引当年我喜欢呢只碟嗰只歌叫咩？远是像远山梦，嗰个叫残梦啊！呢只歌系真系非常之好听嘅，咁样咯，都收落喺呢只关智杰嘅旧碟里边，有呢首《向日葵》。 嗯，算唔算系沧海遗珠啊？ 酸酸地啊， 系咪啊？ 你其 实 有 冇拣嘅？吓， 你 冇拣， 你根本冇拣。 佢有罗文啫， 系、 哦、啊， 有 罗 文 做乜会？唔 系，我想去休息一下。 吓，点解啊？你改个歌啊？ 边个休息下？ 罗、 啊、 文 啊， 系 啊， 啊， 啊， 啊， 休息下先。 系啊，好啦，咁我而家要拣嘅呢一首歌曲，我谂相信都应该系热门嘅。咁点解我会拣呢一首歌呢？就系、是、最近我睇咗有好多有关于断舍离嘅一啲、嗯、即系佢哋應該係話唔同嘅人去實行咗斷捨離之後，佢哋嘅一啲分享。咁、我覺得有一個，我覺得佢，佢又講得幾啱。佢話其實斷捨離唔係代表係要叫你嘅，就係將所有嘅嘢抌曬，唔係話要你間屋家徒四壁。只不過就係話你留一啲能夠令到你真係覺得怦然心動，即係你嘅心一見到佢用到佢嘅嘢，係會感覺到嘅，就係有一種做咩會有一種。佢聽唔到你有呢飛飛聲嘅 ，OK， 係啦，就係、是、有一種嘅就係即係你心動嘅感覺嘅一啲嘢，咁我覺得我係認同嘅。咁啊，再加上一樣嘢咧，係佢唔緊要啦，佢成日都係咁嘅。 我 因為頭先我刪咗我麥， 因為你唞氣咧係。 吹 BB 系啊，好似有人吹 BB 咁样，唔紧要。咁跟住咧，我就佢就话啦，如果有时，譬如可能你真系会有一啲嘅心动，你出街嘅时候系好想买嘢嘅，佢建议你去花店，因为花店你买咗嘅鲜花，你翻到屋企嘅时候，你一定系会插咗一啲新鲜嘅花喺你屋企嘅时候，真系会平添一啲嘅生气嘅。咁但系嗰样嘢又好好、啊，佢摆几日你就要抌噶啦。又唔會將佢累積喺你屋企嗰度啊！唔知塞佢去邊啊，或者唔知擺佢去邊。 我第一次聽呢個理論， 係咪幾好啊？我真係覺得幾好。佢話：若果你真係好想去買啲嘢嘅時候嘅話，入花店啦，去買自己一扎花送俾自己，話俾自己啫。我呢個時候嘅話咧，就送一一啲花俾自己，去鼓賞自己，去多謝自己。咁、但係嗰樣嘢嘅話，佢唔會停留喺你屋企度好耐。你唔好買一盆花。系买一扎花，好好地咁样去插喺你屋企。 我以前啱啱就系反其道而行，我就成日觉得买一扎花，几日后又冇咗啦，不如买一盆啦咁样。但系后来发觉咧，可能我自己唔识种啫，有啲花咧买嘅时候嗰盆花真系好靓嘅吓，真系好茂盛啦。啊，唔知点解摆一排之后佢就。枝零破落噶啦、可能我又真系冇乜点去照顾佢啦。 可以答你嘅，因为其实我有问过嘅就系喺花墟嗰度有一啲嘅姐姐，佢哋就系话其实有一啲咧，其实基本上佢都系预你系大约一两个星期到嘅货仔，你就玩完噶啦。虽然佢系一盆，冇错，佢又可以系喺好大盆嘅花里面嘅一啲分支，但系其实当佢可能将你分支嘅时候嘅话，佢嗰啲根咧已经扯到烂晒噶啦。但系你买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当然。你係有機會可以種得生佢嘅、但係好多時候嘅話，你都係會死嘅。 間中有意外咯，我都買過啲細盆翻嚟，哇！而家好大棵， 係 啊，好開心㗎。係 啊，但係好多時候你見到嗰啲好靚嘅花嘅話咧，大多數都係種唔生嘅。啊，就系、是、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几好、啊，所以就系我就因为听咗佢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啦，我有时如果我真系好想去令到我自己嘅屋企生有啲生气，又或者我真系好想去买啲嘢嘅时候嘅话咧，我就真系要去花店啦、去花店嗰度你唔需要好多，几廿蚊啫嘛，买一束花翻去插好佢之后，跟住你摆喺你自己嘅嗰、那个食饭台嗰度，你见到嘅话系会好开心。 我中意啊！ 过几日佢就已经可以抌啦， 又有花香。 咁總之就係一種咁樣嘅感覺，嚟去令到你自己想買嘢或者有啲咁嘅衝動嘅時候，唔需要使好多錢，但係你又可以買到啲嘢。但係嗰樣嘢唔會堆喺你屋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特別嘅。 除咗花店咧，你中唔中意行花圃啊？嗱，花圃係乜嘢咧？就係、啲近郊嘅地方，可能新界啊、西貢啊啲露天嘅鋪頭。咁佢一盤盤咧就擺曬啲露天嘅，即係太陽曬嘅。 我中意啊，係中意啊。個 感覺好似靠近大自然啲嘅， 就好似個花園咁樣， 就就少少唔同咯。即係商場嗰啲花店就開冷氣又舒服，同埋好靚啊咁。但花圃咧就比較粗糙啲，但係就我有時會喜歡行花圃咯。 我會中意行花店、因為我覺得嗰只係其實花沒有唔美麗嘅花，只會有唔識插花嘅人。所以有時你會見到啲人將嗰啲花擺擺埋埋擺埋一齊嘅時候，將佢插得好靚 ，arrange 得好靚嘅時候，你會發覺就真係好錦上添花，同埋係一個好好嘅眼睛嘅享受咯。所以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一定識啦， 陳慧嫻 係咪？仲有，我覺得其實花係好難嘅。你諗下，一棵植物嘅話，佢係要承受住日月嘅精華，同埋有空氣啦、有陽光啦、有水嘅滋養啦，佢先至能夠開出美麗嘅鮮花。 錯過了你的新人，急趕而來，失望而回，是你已遠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户外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新人急赶而来，失望而回，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走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就算多平凡，总有户外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户外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陈慧娴嘅花店，好听嘅就系歌曲吓， 33 度气温啦，好啦，到阿马老师， 系我本来就冇拣呢首歌嘅，好啦，我又攞翻出嚟，原因就系今朝讲起学校嘅生涯咧，我谂嘅读 form four 嘅时候咧。嗰啲師兄就搞聯校嗰啲 singing contest， 嗰陣時好興嗰啲民歌創作比賽， 咁就好多其他學校嚟嘅，有女校啦，有男女校啦。 係咪即係城市民歌嗰啲？又唔係 自己學校搞嘅？ 唔係，你有民歌創作比賽嘛？ 唔係冇，我諗有啲人有冇創作，我唔記得啦。通常都係唱啲舊歌嘅， 咩《Blowing in the Wind》啊， 係啦，唔係創作。 嚇！嗰陣時咧，好興。 你聽到創作兩個字啊嘛？ 我都聽到，因為我講嘅嘛。 OK， 你繼續講啊，唔好意思啊。 咁佢其實佢諗緊乜嘢？ 唔係，我突然間有 個民歌比賽，係 民歌比賽。咁嗰陣時咧，自己咧就唱歌又難聽。 你唱咩啊？咁 我冇唱，點唱？ 你唔係話你參加咩？ 參加個 choir 噶嘛？ 我係方文參加 choir 啫。 頭先你話你講呢個 junior， 你有冇參加？ 我冇參加，我係幫手搞啫。去到我係 junior 再上咧就係 intermediate。嗰陣時我已經係被 fail 出嚟啦，冇啦。然後最再上就 senior。咁嗰時我點解好渴望搞呢個比賽呢？ 因為聯校嘛， 嚇聯校 好多女仔嚟啊嘛， 好多女仔嚟，同埋咧，因為嗰時 你做乜嘢都係因為有呢啲 唔 係 咁啊誒少年少年嘅時候係會有少少呢啲傾啊識下女仔嘅， 係咯，唔好瞄我嘴啦， 我都話我第一次見你都知你鹹濕噶啦，我有冇講錯？ 你第一次見到我幾時啊？ 我有冇講錯？我第一次識你啊，頭先先講，我哋大個鐘頭嘅時候講嘅， 你幾時識我啊？ 跟住大佬仲話普通話人咁樣啊嘛， 苗條淑女，君子好逑，有時都會難 免，有好多啲唔苗條噶嘛。 咁咧嗰陣時咧。我咧好记得嗰时咧大热天时十一月到啦， 十一月系大热天时， 都仲 我有冇听错咧？十一月真系大热天时， 未系好冻嘅。 你够钟食药啦，不如你食完药先讲。 十一月大热天时， 你知唔知嗰时好兴咧？仲未换冬季校服， 都唔系大热天时。 O K， 咁我已经你知唔知啊？我为咗赢咧。我着件长袖恤衫， 呢个系咪大话嚟噶？我 唔系大话， 自己编出嚟， 梗唔系啦。 佢播只歌叫《发发癫》，十一月大热天时， 十一月 揽条大颈，揽条大颈巾， 比赛讲成民歌创作比赛，搞发发癫。我俾少时间你，快啲食药。 O K， 成樽拍，成樽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宣布，大熊猫安安离世，享年35岁，等同于人类105岁高龄。园方表示，安安的健康状况在过去几星期慢慢转差，食量逐渐减少。星期日開始完全停止進食固體食物，只飲用食水和電解質飲料。它的活動量亦大幅減少，可做的治療方案僅限於減輕不適或緊張情緒。海洋公園和漁農自然護理處的獸醫在徵詢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後，讓安安接受安樂死，令它免於痛苦。海洋公園今早8:40為安安進行安樂死程序。安安和雌性大熊貓佳佳在1999年3月11日一起抵港，是中央政府為慶祝香港回歸2周年送給香港特區的禮物。佳佳已經在2016年逝世，享年38歲，是全球在人類照顧下最長壽的雌性大熊貓。4名港大專家，包括2名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建議本港應該在夏季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讓社區透過低度傳播產生自然感染，加上疫苗接種產生混合免疫，避免醫療體系崩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出席一個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時回應說，當局在71新班子上任前，已經與新任的專家委員會成員作出充分溝通並解釋，在疫情下，特區政府的政策不能單純考慮外國的理論和做法，同時要考慮本港狀況。盧寵茂說會繼續與專家溝通，強調應該在委員會作出充分溝通之後，較有系統地向公眾解釋。 他又說委員會將盡快召開首次會議，之後會統一發布消息，希望公眾不會在不同來源收到混亂的訊息。澳門昨日新增12宗陽性個案，其中一宗是社區個案，其他在管控中發現。今輪疫情累計1795宗。江蘇連雲港市多個鄉鎮遭受龍捲風吹襲，導致一人死亡，25人受傷。事發在昨日，連雲港市應急管理局初步統計2272人受災，超過3000間房屋受損，農作物受災面積3700多畝。災情發生之後，連雲港市委市政府迅速回應，組織應急供電、醫療等部門人員趕往現場，傷者救治、群眾安置等工作正是有序進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7点，跌244点，成交金额4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8.2；友邦保险79.75，跌3.4；美团192.4，跌2.3；盈富基金21.16，跌2.8。阿里巴巴102元，跌个二；网易148.7，升4.9；快手82.3，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5毫，1.2，跌1.2；药明生物81.8，升咗2.25；京东集团246.8，升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35，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2点，升21点。港金报158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77美元，卖出169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荷里活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铜锣湾的摩顿台因为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都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嘅长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邵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Kitty， 你星期日通常会做咩啊？ 思芬，当然系同你做节目新生活啦。 系噃，哇，咁即系你新地有咩生活咧？杰彤， 思芬，点解你咁紧张？我新地有咩新生活咧？ 因为我哋每星期都介绍听众星期日有咩好节目，冇理由啲主持星期日自己冇嘢做嘅。 咁你星期日有咩做啊？ 想知道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思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啦。多谢。 即系有咩做啫？ 你上社交平台咪睇晒咯。 你唔铺嘢噶。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咧马老师就介绍紧嘅一个民歌比赛，好继续。 系啦，咁嗰年咧，因为自己放课就仲系一个僆仔，咁我又想自己成长，因为见到 form six 嗰啲师兄咧就好鬼死型。 咁点可以突然间令自己成长咧？喺短期内，即系做咩？你谂住做啲咩就可以成长咧？即刻。 我就跟佢哋搞呢一个比赛，执头执尾， 讲咗啦头先。 系啦，咁我咧就唯有喺 第二天使啊嘛，十一月嘅 第二天使，系啦，搞呢一个民歌创作比赛。嗱，我就但其实只不过系民歌比赛。 我就着一件长袖恤衫，即系校服啊，然后再揾老豆一件 V 领嗰啲毛衫， 即系睇落成熟啲， 枣红色嗰件。 其实而家咧，就算大热天时咧，你见到好多中学生都着长袖冷衫。 但嗰阵时冇冷气啊嘛，乜都冇。 而家屋企吓，而家学校有冷气。 系啊，礼堂又冇乜都冇啊嘛。咁咧就 但十一月都 OK 啦。 唔得，好热，真系好热，因为学校礼堂得个风扇。 有时十一月仲未系冻嘅，的确 系。系啊， 都系有。你有冇试过圣诞节着短袖恤衫？我试过有一年。 试过， 所以好难。 系啊， 呢个系大热天 时。但佢读书嘅时候， 偶然咧。 系啊，真系。 啊，算啦，唔拗，你继续啊。 咁就发觉咧，即系仲要扮有型啊，同埋唔出声啊。 但你觉得长袖冷衫会靓仔啲咩？睇落去。 因为嗰时兴啊嘛，搭件喺个膊头嗰度嘛。 搭又唔同喎。 喺 Danny Chan 系好中意咁样嘅，衬搭 膊头啊嘛。 Danny Chan 搭嗰啲未必系冷衫嚟嘅，佢可能搭系嗰啲线衫嚟嘅啫。 大佬，我边有线衫啊？唯有攞件冷衫嚟搭咯，咁我好记得嗰队赢出嗰队咧，就系唱呢首歌，因为呢首歌我系嗰阵时先识嘅， 咁同埋全場嗰陣時嘅反應係好好嘅。呢一首歌我後來都覺得好好聽。 男仔女仔唱？ 男仔唱嘅，係其他男校又係有一對組合唱嘅。弹吉他， 我想听你嗰个着冷衫色女仔嘅古仔多啲。其实同呢个歌冇乜关 系。系啊， 冇关系。你讲咁大段嘢咧， 咪就 系 咯。 其实咪就系话，其实呢个冇乜关 系。你应该食多两粒。 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红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很高，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如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看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红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如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总在校园中，红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如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 好多谢马老师介绍呢个歌吓，《兰花草》咁都好耐以前嘅一首经典嘅歌曲嚟， 40年咯， 系啊，胡适嘅词啊， 系 啊， 好嗱，其实咧讲起呢个母爱咧，话妈妈嘅伟大咧，好多歌曲嘅，咁啊有妈妈好啦，如果你仲记得个歌《书上只有妈妈》吓，咁又或者咧现代啲嘅《有真心爱你》啊，又或者你会谂到边只歌啊？ 念亲恩， 念亲恩系啦系啦，或者仲有一只歌嘅容祖儿嘅系咪？只有 世上自由， 世上自由系世上自由。咁就呢一只歌曲咧，有时候我都会喜欢。如果讲到啲古仔戏嘅，讲妈妈嘅咧，我都会播嘅。咁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譬如恩妮嘅版本啦。咁但系我今日拣咗呢一个咧，就我之前咧比较喜欢嘅呢个女歌星，可能大家会陌生少少，叫做曾淑勤啊。歌名叫做《老兵花》。 哇！ 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暮色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没变化。家乡的茶园 最近嘅呢个版本吓《老兵花》，咁亦都咧送俾所有妈妈听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咁啊，到阿 Sarah 介绍佢嘅推介啦。 好啦，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嘅推介嘅话咧，就等等我咧就谂起有一个咧我睇过嘅卡通片，就系呢一个小丸子。 嗯、 小丸子咧系我好中意睇嘅，但我觉得其实有一集嘅话，佢都几一个哲学嘅问题嚟嘅。事完咧，佢讲嘅就系话咧，小丸子啦同妈妈咧就种咗有好多啲好靓嘅花咧喺佢嘅后院有一大嘅空地度。咁但系咧妈妈就话，你如果你要种花嘅话咧，你记住有野草或者有野花嘅时候咧，必须一定要咧掹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咧吸收曬所有嘅營養嘅話咧，令到你原先種嘅花咧就唔靚噶啦。咁、但係小丸子咧就去到每日都好淋花啦，淋花嘅時候咧就發覺咧有一啲嘅野花其實生得好靚嘅喎，大家有冇留意啊？ 有啊， 其實有時嗰 啲 野花又紅， 係 啊，小黃花啊，紅紅綠綠嘅，你唔知佢叫做咩名，但係其實佢擺喺度嘅，你又覺得佢好靚。小丸子就因為咁樣，我所以覺得就其實我都係種花啫嘛，使乜一定要掹走佢喎？係 噶， 不如由得佢亂咁生啦。 我都係，你會發覺野花生得最快最多㗎。最茂盛 系啦，冇错。点不知咧，一路咧，俾佢有条河咁样生嘅时候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连佢原先种嗰啲花全部死晒。 系噶，佢抢晒啲养分 花。呢个系咪一个哲学嘅问题啊？嗱、其实佢只不过想种花啫嘛。但系如果你真系唔喺你应该要去将嗰啲野草或者系野花拔除咗之后嘅时候嘅话、你原先嘅花就会因为咁样嘅话而死啦。咁你点咧？呢、這个抉择会系点样？ 有心栽花。 咁跟住佢就得到一個咁樣嘅即係教訓嘅就係以後其實有啲嘢我唔可以懶嘅。如果我真係要有心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嘅話，其實有時有一啲嘢係必須係免不了你係一定要做嘅。我覺得就係、是、哇，一個小朋友睇嘅卡通片，但係竟然裡面可以有一啲咁樣嘅一啲嘅小故事，但係一個大意義喺裡面，我覺得真係好正咯。突然間就諗起就係要播呢一首歌曲啦。林憶蓮，亦都来自佢呢一个嘅野花大碟里面嘅话，其实有好多来自唔同嘅花嘅一啲歌曲。今日拣嚟嘅有呢一首嘅野花，亦都谂翻起嘅就头先我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小丸子嘅一个故事。 好中意阿林憶蓮一啲歌， 系噶 怨我最中意佢。如果 我中意就佢叫 Hello 感觉， 我好多歌都好中意，好难拣。 好，马老师到你， 佢中我一下， 佢想你醒一下咋？ 我赞成你讲嘅嘢， 你赞成咪赞成？ 呢啲 做乜中我啫？ 系友谊嘅触摸嚟噶，即 系 好似 Give me five 咁样或者一个黑咁样。 但我感受我系唔开心。 O、 okay, K， 好，其实我今日拣呢首歌咧，系因为啊李丽蕊头先讲一样嘢，我好认同嘅，就系话诶，当你断舍离就话， 我以为你认同叫你食药添， 都认同做咗啦，做咗啦，咁我就觉得即刻插播呢首歌，因为佢话诶，你不如买啲花买翻屋企插下仲好啦，我就觉得咦系。 即如果你要買嘢啊，佢嘅意思係，你知有時你要身痕噶嘛？ 係啊，會啊，即係如果你一百蚊 行入花店，佢 一百蚊可以去花店買好多花，可以整得好靚，起碼可以分拆到兩樽。咁、 嗯 啊、我就即刻諗起呢首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個意境又靚，首歌又好聽，希望大家都喜歡《鮮花滿月樓》。 哇，好！ 春風到人間花開透，幽香四溢，百花滿月樓。秀麗百花相共。 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恩赐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今日礼拜咧，阿马小强应该咧真系佢非常之 enjoy 啦，因为今个礼拜唱佢饮歌叫 YMCA， 好知己 系啦 ，YMCA 好知己， 正啊，系咪啊？开始练歌噶啦， 你 嘅饮 歌嚟噶嘛？嗯，因为你咩都系悲伤嘅歌又 YMCA， 系 啊， 怀念亲恩嘅歌又 YMCA， 都话今日都争啲又想拣噶啦，因为我觉得 YMCA 做嗰啲花应该好靓， 所以听日咧佢又会唱，不过都系改咗歌词嘅，都多谢我哋身边嘅填词人啦。好，十二点我哋翻嚟会继续有呢个古灵精怪呢个环节，先听十二点嘅新闻报告。 已经认罪，高等法院将案押后至八月九号下昼判刑，期间四人继续还押。四名被告案发时乘搭网约七人车去流浮山，期间梁都要挟司机劫去1000元现金同埋七人车。警方接报追截负责驾驶七人车的18岁青年。一度到后撞向警车，警方开枪未能截停，七人车最终失控撞栏先至停低。四名被告年龄介乎18至29岁，他们早前已经承认一项抢劫罪，其中两人分别另外涉及危险驾驶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两人亦已经承认控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市区最高市区的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会在下周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3点，跌256点，成交金额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跌8蚊；友邦保险系79.3，跌咗3.85；盈富基金21.14，跌3毫。美团192.6，跌2.1；阿里巴巴101.8，跌4；网易149.1，升5.3；快手82.3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51，跌0.6；药明生物81.7，升2.15；京东集团247.4，升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05，瑞士法郎8.09，澳元5.41，加元6.096，新西兰元4.884，欧元是8.014。每百日元对港元5.6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2点。升62点，港金报158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54美元，卖出169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

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时间12:12，开始咗星期四呢一个环节。喺呢个节目里面，有时都会提到喺我哋身边有啲嘅地方，感觉上系比较容易见到、碰到一啲灵体或者系另外一个地方嘅朋友。医院可能就系其中之一啦。一位从业员曾经讲过呢一个故事，系关于喺医院撞到。 讲翻咧，几年前有一个嘅古仔咧，就系、话有一个姑娘啦，就同另一个同事咧，夜晚喺手术室嗰度巡房啦。咁啊巡巡下嘅时候咧，咁咧有一个嘅另一位嘅姑娘咧就问啦：，哎，头先咧有冇见到一个男人咧系行过？咁当晚咧，我哋全部咧上上下下医生啊嗰啲，全部都系女人嚟嘅。咁后屘咧，原来咧嗰、那个嘅手术室助理咧就话啦：，头先我见到有一个男人啊，佢得半身嘅，佢好急忙咁样咧，就着住个白饭鱼上下身对鞋咧着住白饭鱼，上身咧系束腰嘅衫咁样咧，就讲咗句：，好忙，做紧嘢咁样。咁咧后屘咧，原来咧一个同事咧就话咧，其实佢哋咧睇翻晒所有嘅，即系嗰日翻工嘅同事咧，原来咧全部都冇一个男人啦。以为开头以为石姑师傅，但系石姑师傅嗰晚佢都冇入到嚟。咁后屘咧，咁我哋咧就跟住再倾翻嘅时候咧，就听睇翻嗰个装束咧，就似喺十几年前咧，我哋有一个嘅手术室助理是会这样着的，即会是束裤头和着白饭鱼，因为现在在手术室里面没有人再着白饭鱼，也都没有人束裤头的了，现在那些全部都是两件头，是好像一件即是不涉衫这样咯。所以呢，我们那时都有些心寒，就是怕啊，想着会不会他是在第二个空间里面呢做紧嘢呢，因为这个手术室助理呢，他形容的就应该是他当年呢就已经是因为癌症而过身的。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老大，呢位匆匆而过做紧嘢嘅系人，定喺另一个世界做紧嘢嘅一个手术室嘅助理，就冇人知。 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 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漂流教室听紧风骚快活人，在传统的华人社会，大家都听过冥婚这两个字。冥婚就是针对一些可能一早就已经离世未结婚的男仔或者女仔，爸爸妈妈好担心，哎呀，他落到另一个世界都是一个人，几不好呢？于是就找人帮他们安排一些冥婚。冥婚分两种，一种就是过咗身嘅人同过咗身嘅人结婚，另外一种就是过咗身嘅人同一啲活人结婚。如果已经离世嘅两个人结婚，咁梗系冇问题啦。大家都唔知道佢哋过得开唔开心。总之活人做完之后，自己感觉安乐就系啦。但系活人同已经过咗身嘅人结婚，对于活人嚟讲，始终会有一种嘅压力，同埋听讲找寻一啲对象系一个特定嘅方法。 古灵精怪之路边的利是，这个故事关于一个保安员，一个很尽责的保安员。不过有时候太过尽责，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很奇怪的遭遇。话说个保安员有一天巡楼，巡下巡下，突然之间在路边发现一个红色的东西，好像一张垃圾咁飞下飞下，一执，咦，原来有个利是嚟噶，啊，但系里边又冇钱，应该唔使通报失物招领啦，索性就带翻呢个值班室摆低先啦。嗰日放工之后，翻到屋企，啊，今日点解咁攰？系咪天气太热咧？个人有啲恍恍惚惚，唉，早啲瞓，冇几耐就上床瞓着咗啦。瞓瞓下，佢突然间发咗个好奇怪嘅梦，梦里边有个女仔揿佢门钟话：，诶、哎，我啱入嚟呢个附近住噶，俾啲礼物你，当系大家个邻居嘅照应啊。哦，一盆盆栽，唔知点解佢睇唔清楚佢个样子，跟住一醒醒翻，哦，发梦啫。但系唔知点解，佢之前有一棵开极都开唔到嘅植物。而家望望，开咗花嘅，啊咁啱嘅。更加奇怪嘅事就系连续几晚，佢都梦到同样嘅梦境。唔单止，佢隐约闻到屋企有花嘅香味。同一嘅梦，发完又发，发完又发，咁奇怪嘅。 冇几耐嚟到呢一个鬼节，佢见到好多人喺街上边喺度烧衣啊，好多祭品摆晒喺路边，祭品都唔出奇啊。但系见到，咦，咁多红纸劈到周围都系嘅。跟住听到其中有一个阿婶话：，咧阿边个个女咯，旧年啊因为失恋啊，哎呀自杀啊，又未结婚，佢家属惊佢心愿未了，想揾个好丈夫，咪将啲利是劈喺路上边。呢啲传统习俗嚟噶，边个执咗啊，咪边个做佢老公咯。这个保安员心想，唉，都好惨嘅。不过咁样劈到周围都系，都唔系几好啊。佢嘅责任心又驱使佢执咗嗰几封红纸，带翻佢个管理室。可能因为太攰啦，喺管理室里边觉得恍恍惚惚。咦，佢又闻到嗰只熟悉嘅花香味，咁似屋企嗰只嘅。半梦半醒嘅时候，突然之间佢听到有一把声，一个女仔嘅声话：你愿唔愿意娶我啊？佢拧个头过一睇，咦，冇人啦。头先系边个讲嘢嘅？跟住嗰几日，佢不停发梦，不停有幻觉，仲开始发烧、流汗、发冷，唔舒服嘅程度越嚟越严重。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将成件事串联起嚟，谂起佢执过嗰啲利是，谂起嗰把声话：你愿唔愿意娶我啊？再谂起嗰个街坊话：你阿边个个女嘛，哎呀，帮佢揾冥婚，咪周围杀利是咯。成件事串埋一齐，佢突然间谂翻，佢执到嗰啲利是就摆晒管理处嗰个柜桶嗰度，佢好惊，于是将嗰啲利是根据嗰啲街坊所讲嘅地址揾翻嗰一家人，俾翻佢哋，而且道歉话：对唔住啊！我谂住清洁地方先执咗噶咋，我唔系谂住同你个女结婚噶。事情好奇怪，佢做完呢一件事之后咧，嗰晚佢又发梦，嗰个女仔又嚟揿门钟，然之后就话：对唔住啊，骚扰咗你，我唔会再嚟噶啦。第二日，佢觉得所有奇怪嘅头晕啊、唔舒服啊，咩都冇晒。然之后，佢喺管理处嘅地下，咦？点解张相嘅？佢执起嚟一睇，原来系夹喺利是里边，不过跌咗出嚟。系啦，就系呢个女仔啦，佢认得梦里边个女仔嘅样子。原来一路冥婚想找老公那个，就是梦里面他三番四次不停梦到那个女仔，你终于看到他的样 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路不拾遗，小心。 当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 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难？矛盾就被忘记吧，惋惜永未晚，大地回暖后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恨是坏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可能，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空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自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难？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恨是坏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宣布，大熊猫安安离世，享年35岁，等同于人类105岁高龄。园方表示，安安的健康状况在过去几星期慢慢转差，食量逐渐减少，星期日开始完全停止进食固体食物，只是饮用食水和电解质饮品。他的活动量亦大幅减少，可做的治疗方案仅限于减轻不适或紧张情绪。海洋公园和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兽医在征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后，让安安接受安乐死，令他免于痛苦。海洋公园今早8:40为安安进行安乐死程序。安安和雌性大熊猫佳佳在1999年3月11日一起抵港，是中央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2周年送给香港特区的礼物。佳佳已经在2016年逝世，享年38岁，是全球在人类照顾下最长寿的雌性大熊猫。流浮山前年发生打劫抢车案，4名涉案青年早前已经认罪，高等法院将案押后到8月9日下午判刑，期间4人继续还押。4名被告案发时乘搭网约7人车去流浮山，期间梁刀要挟司机劫去1000元现金和7人车，警方接报追截负责驾驶7人车的18岁青年，一度到后撞向警车，警方开枪未能截停，7人车最终失控撞栏才停低。4名被告年龄介乎18至29岁，他们早前已经承认一项抢劫罪，其中2人分别另外涉及危险驾驶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2人亦已经承认控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和江文蔚 在世界劍擊錦標賽，分別在男子個人花劍項目和女子個人重劍項目各取得一面銅牌。港隊在今屆世錦賽已經贏得兩面獎牌。他說張家朗為香港創下男子劍擊運動員參與世錦賽最佳的成績，再次寫下歷史新一頁。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1,17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7名患者離世，累計的確診個案突破1900萬宗，接近24,800人死亡。新增的確診個案連續三日超過70,000宗，現有重症患者107人，較前一日增加11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天晴，下午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市區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酷熱天氣會在下周持續。現時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0604點，跌285點，成交金額48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90點，跌1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552點，跌2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0.6跌咗8蚊。友邦保險是79.15跌4元，美團191.8跌2.9，盈富基金21.12跌3.2，阿里巴巴101.7跌0.5，網易148.9升了5.1，快手是82.25升8.5，南方恒生科技4.51跌1.4，藥明生物81.65升2.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是7.848，日元138.17，瑞士法郎0.97，加元1.288，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199，歐元對美元1.021，歐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4點，升24點。港金報15,850元，跌咗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1.85美元，賣出1,692.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现破恶进行最终入营训练。这次集训的淘汰率是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的危险。除了负重越野跑，这次训练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 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今日宠物时间，多谢 Eric 你好 ，Eric，Hello，Eric。 今日咧系啦，我相信咧，大家嗰个注意力咧都喺嗰个熊猫 吓 安安身上，咁所以都想同你讲下关于熊猫啦。咁我哋香港人咧都熟悉噶啦，咁因为呢个海水公园咧，咁一路都有呢个熊猫俾我哋同佢去做朋友啊，咁样佢算唔算系高龄啊？佢而家好似话，即系如果人嘅年岁嚟嘅，105岁噶咯，系咪？即系虽然 系啊，其实大自然咧，熊猫系20岁命嘅啫， 系好短命嘅。 是啊，不过就如果我哋人养嗰啲咧，就系长命啲嘅，好似我哋猫狗养咁样，咁样就30岁一个普遍年纪，所以佢35岁，所以都好犀利啦。所以当年佳佳都系38岁添，所以都佢哋好长命噶啦，其实。 雄性同雌性有冇分别噶？ 系 男仔同埋女仔，有冇话即系边个长命啲？ 有少少嘅，同人一样嘅。女仔长命少少嘅， 女仔长命啲，系啊，系啊，系，哦，同人一样喎。佢面对紧嘅问题都系一样，因为见到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佢早嗰轮已经开始唔舒服啦，大家希望为佢集气啦。跟住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咧，佢都系有啲咩白内障啊、血压高啊，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 我谂所有动物同人一样噶啦，你敌不过岁月噶啦，系咪先？你人大又机器坏，咁慢慢就会。但系咧，头先嗰个佢话，一人养嗰啲系会长命啲嘅，因为始终个居住环境又好啲啦，食又好啲啦。 有醫療有成啦，佢哋其實啲熊貓好得意嘅，佢哋其實是一個好怪嘅動物嚟嘅，因為即係佢哋點樣生存到都有成為問題嘅，因為佢哋係一隻食肉，即係佢結構上身體咧係一個食肉獸嚟嘅，所以佢個胃個位置啊，成咧就係 design for 食肉嘅，就唔係食草嘅。所以咧，佢哋食嘢咧，佢食嗰啲你知佢哋食嗰一種粥咁樣啦嚇，咁唔食其他嘢啦，係啦。佢食嗰一種粥咧，其實咧基本上大部分咧都係直通嘅，屙翻出嚟嘅。佢吸得好少營養，所以佢哋不停要食嘢啦。 係啊，佢哋不停噶，你見到佢冇停手噶，係咁食，係咁食，係咁嚼。 大部分嗰啲草嗰啲營養咧，即係粥係一種草嚟嘅。系冚唪唥都系屙晒出嚟噶，系啊，所以佢哋消化唔到嘅，基本上，所以系一个好怪，点解呢个世界会有咁古怪嘅动物啦？即系有啲人其实就即系有好得意嘅，即系我哋而家你见我哋摆好多好多资源入去维持呢种动物，因为全部世界动物点样古怪，点样冇咩生存能力咧，都其实好神奇啦。不过咧，其实佢哋好似有少少似英國皇族嘅危險，即係高危動物啦，就係就嚟濒临就絕種咁樣啦。其實就佢哋都有一邊嗰啲人咧，都即係有啲好多人好中意佢哋啦，好得意，好傻瓜，好靚啦。事實上點樣都係神奇啦。有啲人咧就認為我哋都擺好多好多資源喺 保育熊貓， 係啦，保育熊貓。不過其他冇咁靚、冇咁得意嘅動物，不過對環境可能大啲貢獻咧嘅動物就疏忽啦。所以就啊。 但 Dottery， 我想问你咧，头先咧，你话咧，佢其实本身佢个胃 design for 食嘅肉系咪啊？你意思系咪？ 系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其实人咧可唔可以扭转一个动物嘅食啲咩噶？例如话咁，既然系咁，点解我哋唔俾啲肉佢食咧？得唔得噶？又或者嗰时咧，我曾经养过蛇啦，咁最初就好惊，因为要喂白老鼠，我就问过个店员，我可唔可以喂一啲斋俾佢？即系唔、我唔知咩啦，即系总之我可唔可以扭转佢嗰个 eating habit？ 我唔俾佢食老鼠啦，系啦，我俾第二，我俾猫粮佢，系啦，十只蛋。得唔得？人可唔可以扭转佢哋嘅食肉食物嘅习惯噶？ 咁你头先话喂猫粮咧，就起码猫粮都大致上系肉嚟嘅啫，系即系佢有少少其他营养。一只食肉兽嘅动物咧，其实食肉嗰阵时咧，都有吸收少少植物嘅，因为好明显佢杀嗰只动物，可能个胃入面有啲植物性啦，所以就唔多，不过唔得嘅。其实有啲结构上嘅嘢系唔会变嘅。譬如我俾个例子你啦。就大部嗱牛咧點樣消化草咧，係因為佢有五個胃，咁就有五個胃。你嗰啲嘢食咧食咗之後咧，喺個胃煲好耐嘅，慢慢俾細菌解溶佢先至入個小腸先吸收啦。嗱、白兔咧就點樣可以食到草咧？係因為佢個胃咧佢個其實喺盲腸嘅，有個胃啦，不過盲腸嗰度咧有個袋嘅。咁啲嘢食咧就完全吸收唔到噶，直入到佢個盲腸，喺盲腸入邊咧就係、煲細菌。煲咗好一輪咧，就佢會屙翻嗰啲即係而家消化到嘅嘢食出嚟，咁樣佢就會夜晚黑咧喺佢個肛門嗰度自己食翻自己嘅便便啦。就所以佢哋有兩種便便啦，一種真係便便，一種係攞嚟食翻嘅。所以咧呢啲咁嘅呢啲咁嘅結構咧，其實係做唔到嘅。所以點解我頭先話熊貓個胃似一個食肉獸，有少少似我哋個胃嘅，就係、個腸比較短啲啦，同埋好個胃係個胃係一個胃係胃酸咁樣，就有胰臟冇其他嘢噶啦，所以佢哋係好冇嗰種細菌去輔助佢即係消化嘢，好似只牛咁樣咯。所以唔係另外我哋個食物系統仲有啲牙齒又係一樣嘢改唔到嘅。 係 啦，所以。系咯，所以唔 即草食性嘅动物同埋就肉食性嘅动物又系有犬齿噶嘛，如果系有肉就 系。系啦，系啦， 等等， 咁喺熊，你继续讲。 系咯，啲熊猫又有多样嘢得意咧，都系食嘢有问题之余咧，喺我哋即系自己养佢嘅情况底下咧，佢哋繁殖都有问题嘅，因为大自然咧，佢哋繁殖唔到，因为佢大自然咧个女熊猫咧系 expect 两个男熊猫打交嘅， 系争佢噶嘛， 系啦争佢，咁啊冇人争，好似系咯。 但如果系养嘅就系要许配俾佢噶嘛，系咪？但系其实嗰阵我记得系噶，因为系安安系唔中意佳佳，嗰阵时候曾经我记得好似话系直播过佢哋两个去行卖嘅时候，但其实佢系唔中意噶，一路都唔中意噶。 系咯，咁加埋噶，佳佳都大啲嘅，我记得 系佳佳大过佢，冇错。 但佢都几多下嘅，即系我唔系话佢中意好生啲嘅， 都唔系大好多系嘛，大好多嘅咩？ 大过佢咯， 我记得 佢哋两个系唔中意嘅，我记得嗰时 佢过身嗰时都38岁咯， 又系喎，都咁计，佢而家先35。 系啊，所以应该都大得好多嘅。 同埋生出嚟咧，你见到咧，嗬，佢咁大只，佢如果系成年嘅熊猫咁大只，但系生出嚟真系好细只，好似老鼠仔咁样 嘅 啫。 系啊，佢哋好得意嘅，其实咁系啊，咁多种即系哺乳类动物咧，佢系差唔多最严重地。即系最尾嘅身体最体型最大嘅生最细嘅细蚊仔， 几好笑喎！ 好细只嘅粉红色嘅， 体型最大但生最细， 碌咗去都唔搵唔翻啊！ 会唔会一坐亲佢噶？妈妈嗬， 系啦，咦我搵唔到， 但系人都会啦，有人有时夜晚瞓觉都会扎到 B B 啦，佢哋更加应该会啦，系咪？多多嚟，有冇呢个危险？ 佢系佢哋好脆弱嘅啫，人 B B 都够脆弱嘅，人就系另外一种，又系有啲特别啦。咁仲有啲極端啲嘅，譬如袋鼠嗰啲咧，就生出嚟其實都未成型，佢都生咗出嚟噶啦。 但佢有個袋啊嘛， 係啦，都係離開咗個子宮，就喺個袋嗰度代替個子宮啦。不過計袋鼠在內咧，人同埋呢啲都係特別脆弱，同埋要照顧好耐先至。 冇錯。 即係唔知只牛啦，我見過只牛。 一 生出嚟已经识行啦， 系啦，即系人识走啦，有毛有翼啦， 系冇错冇错，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 真系好珍贵嘅， 系啊， 好难， 系啦，嗰度仲有诶嗰个海洋地方仲有两只嘅，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探下佢哋啦。 但系好得意嘅，你睇佢哋咧肥啲啲咁样走出嚟咧， 但系两得意啫，但系其实都系猛兽嚟，我听讲大家唔好当佢真系吓咁 纯。你有冇摸过猫啊？ 你有摸过？ 我有摸过， 摸 系咪好粗糙 嘅？ 都毛好粗啊！ 我之前喺嗰度做過一陣嘅，所以我就摸過。同埋佢哋其實好得意嘅，佢哋喺個動物園環境咁樣咧，佢哋唔止繁殖唔到啦，佢哋嗰啲行為都係古怪嘅，即係唔同大自然。大自然就好明顯就有保護自己啊，好似只野狗咁樣啦。不過就喺即係佢哋會。无端端发脾气啊，即系老咗会有啲老懵懂啊，可能会无端端攻击个兽医啊，啊咬人啊，系啊，佢哋喺个 captive 环境咧，佢哋会缩缩地嘅，所以你都可以咬，即系其实就系 for 佢哋个生存咧，就是、最关键就系大自然，佢冇晒佢大自然嘅地方住。 嗯哼。 越嚟越細，所以其實咧，到而家就佢離開咗最頻繁絕種嗰個定境下，即係有幾百隻咁啊，叫endangered species 啦。而家就變咗低一級嘅，佢因為佢有好似2500隻左右喺世界生存緊，不過都唔多嘅，其實，所以都係咯，都係。 但唔係代表野生係嘛？唔係淨係代表係野生嘅，即係其實可能係有啲嘅， 係啦系啊，好多都系人养嘅， 圈养嘅咁样。哦，明白。系啊，不过我都系我摸过，咁啊嗰次我摸佢嘅时候嘅话咧，即系伸个手落去摸佢咯。你成我成日以为咧，就系你见到嗰啲熊猫，就系你买嗰啲毛公仔嗰啲熊猫， 好圆润， 坤硬骨骨噶。 梗系啦， 吉手啊， 好似只贼咁， 粗糙噶嘛， 有啲即系又唔系好白色啊嘛，灰灰地。 不过都系得意嘅， 得意嘅， 系啊， 呢 种品种系好罕嘅。 好，咁样大家得闲咧，再去睇下佢啦。哦，今日多谢， 多谢 Eric， 多谢吓，多谢晒， 拜拜。 今日本来系另外一个话题，不过谂起啊，咁啱一个咁嘅新闻，咁不如咧就顺便又讲下熊猫啦，咁样咯。好啦，时间去到差唔多十分钟啊，到晏昼一点钟，亦都嚟到我哋今日咧职业安全短剧噶咯。 冇错，咁啊，听日记住啦，我哋会有唱不完啊， 冇错， 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啫。吓，咁啊，听日咧就再。同大家喺十点钟 再见大家， 点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家姐啊。我电话插紧电噶，你做乜掹咗我个插数啫？ 咩啊？我用抽湿机啊嘛，咪求其掹个插数咯。 我赶住出街噶，个电话得翻10% 电，唔够啊嘛。 你咪拎定个尿袋咯，你望下啲墙啊，滴晒汗啊，唔开抽湿机点得啫？ 你下次用插数嘅时候啊，可唔可以望清楚先呢？你睇下。个插咗咁多电器，好危险噶嘛！ 唉，我哋有电视、电脑、台灯、香薰咗，空气净化器又抽湿机，我有乜办法啫？ 负荷过重嘅电插咗啊，好易出事噶！你系咪想搞到火烛啊？ 你乱噏嘢啊！家姐有事你安乐咩？ 所以我咪不断提你唔好咁样做咯，你又唔听。诶，边个嚟呢？ 应该系强叔啊！你开门啦、啊。 杰仔，乜咁好今日唔使翻工啊？ 要啊，不过翻晏昼啫嘛。诶，系啦，强叔，你揾我家姐啊？ 唔系我揾佢，系佢叫我过嚟，话有嘢想揾我帮手，仲叫我带埋啲开工工具嚟。 开工工具？ 哎呀，强叔啊，今日辛苦晒你啦。 家姐啊，我哋有咩要揾强叔帮手啊？ 诶，你咪成日话啲插咗插到满晒嘅，强叔以前啊做水电工程嘅，咪叫佢啊帮手拉多几个插数咯。 吓、啊，咁样都要劳烦强叔，唔系几好意思系嘛？ 强叔佢唔使翻工啊嘛，得闲啫嘛嗬。 嗯，哦，你哋想拉多几多个插头啊？ 强叔啊， 嗯， 话时话咧，其实你呢行危唔危险噶？我周不时咧见到咧都会有啲。关于电力工作嘅工业意外嘅、哦， 危险噶，因为电系睇唔到摸唔到噶嘛，就算做足安全措施，都唔能够掉以轻心、哦。用电都好多嘢要留意嘅、哦。 如果唔系，后果不堪设想啊！好似啊，我试过有个工友啊，发个地盘里面嘅照明系统有事，就走去删咗个总掣，同埋打开个电箱检查个照明系统。吓、啊，点知另一个工友唔知道、啊，有人做紧嘢佢唔知道，见到个冇灯着就走去开翻个总掣，咪就系咁检查紧照明系统嘅工友，因为咁啊触电，命都冇啊！ 哇，咁危险，听唔听到啊，家姐？我平时提你嘅时候，你就话我大惊小怪。 诶，呢啲咁嘅意外一次半次嘅啫，我谂机会率都好低嘅。 啊，说话唔系咁讲啦，呢啲意外一次都嫌多啦，因为严重嘅可以命都冇噶。 哇，强叔啊，点样先可以避免类似呢类型嘅意外再发生呢？ 梗有方法啦！首先进行电力工作之前，必须删咗开关总掣，然后锁上个电箱，隔离电源。而锁匙咧就要由上锁人士好好保管。 嗯，啊，就算锁好咗，都可能俾其他人用后备锁匙打开噶、哦。啊，有一次我间房啊锁咗门嘅，家姐都要入嚟。 咩啫？嗰次啊，我以为你翻咗工啊嘛，咁但系房门又反锁咗，我咪攞后备锁匙开咯。 所以咧，后备锁匙都要由专人负责保管，并且得到上锁人士嘅批准先可以取用。而锁咗嘅总制电箱，仲要贴上警告字句，例如写住电力工作进行中，切勿开启电源嘅告示牌啊，以防有人干扰。告示牌亦要填上工作性质、上锁人士、预计完工日期及时间。之后，当工友想重开个总制，就要先得到上锁人士嘅批准，并且确保同其他在场工友有充分沟通，咁就万无一失啦。 哦，啊，强叔，你过嚟呢边望下个插座啊，你觉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啊？ 嗯，首先一次过咧唔应该插咁多电器啦，咁样好容易咧电路负荷过重噶。 仲有咧， 第二啲插头电线有啲损坏，咁好容易造成漏电或者短路，咁唔可以继续用噶啦，要即刻换。 听唔听到啊，家姐？ 强叔，只系有滴滴些少轻微嘅损坏，都要换过个新嘅，好嘥啫。 嘥都系咁话啦，安全要紧啊。仲有啊，如果发现插头有辣手，甚至闻到有烧窿嘅气味，就要即刻将电源关上或者移除电源，同埋攞件电器去俾持有有效证书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修理。 OK OK， 既然你哋咁紧张咯，我掹走其中一个电器咯。 咪住， 家姐啊，你只手湿噶， 手湿去接触电插头好危险噶、哦，因为有机会触电噶、 哦。OK OK OK 啦，我唔掂啦吓，阿杰仔你帮我掹走个插梳啦吓，强叔啊，咁麻烦你快啲开工啦，你帮我拉多几个插头啦吓。 唔得 吓， 家姐啊，都话咗咁样麻烦强叔唔好噶啦。 杰仔，你错啦！大家隔离邻舍，好应该互相帮忙。不过我啱啱打开个银包，先发现我张证书咧，原来过咗期啊！所以咧，我系唔可以立乱帮你哋进行电力工作噶。你哋应该去揾个持有有效证书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帮手。 吓，咁咪又要使一大笔？ 唉，家姐。呢啲钱系唔悭得噶啦， 嗱最多咁啦，我帮你哋揾间专业、安全、服务一流、价钱合理嘅公司帮手啦。 哦，好啦好啦，唔该晒你啦吓，强叔。 关制上锁贴告示，电力工作莫轻视。我系海俊杰。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失部分根，心想到哪种像平衡时空，几多的迁就，但你不屑去懂，有时误会才会断送，你怎么竟无后悔无难过，为什么只有我心痛，是你不想多讲的笑话，是我不可打出的号码，同样故事戏码，全色有偏差才会错失吧，是你一早很想摆脱吗，是我天生很想放不下，假使争论太不雅，现在面目跟当天女抱拥，像平衡时空，天空的崩坏像只需数秒钟，有时误会才会断送，你怎么竟无后悔无难过，为什么只有我心痛，是你不想多讲的笑话，是我不可打出的号码，同样故事戏码，全色有偏差才会错失吧，是你一早很想摆脱吗，是我天生很想放不下，假使争论太不雅，是你不想多讲的笑话，是我不可打出的号码，明白美丽到此燃烧了烟花，无法永久吧，是你一早很想摆脱吗，是我天生很蠢放不下，毕竟讨论过分假，是我特别没用自顾不暇，是我外貌事业未过审查，然后你像雨化人穿上婚纱，成这晚佳话，是你特别浪漫大雪轻纱，让我渐渐静默无泪看花，偷偷因绝美惊讶，有时月亮会转逆向，某一空间凭运气能和你在幸福的世界遇上。